世界把我们拉得很近，又让我们疏离得很远。看看身边是许多熟悉的陌生人，我们的真实总被虚假掩盖着。我们每天都戴着面具生活，哪怕面具下面是一张流泪的脸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需要来自朋友的温暖，需要释放情感的空间。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谁都不知道谁会和谁相遇，那些路过的风景只是眼前掠过的一道光，转眼即逝。 我用所有时间来堆积对你的思念，只因为你曾对我说爱我，别让时间冲淡我们真实的情感。虽然相隔遥远两地之间， 陌生的人可以突然熟络到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可是相爱的两个人在分手时却说，我觉得你越来越陌生了。爱情是一个将一对陌生人变成恋人，又将一对恋人变成陌生人的过程。有的人睡都没睡就爱疯了，有的人爱都没爱就睡够了。 这样的我不敢原谅，现

数的你，天空会不会预警，会不会放晴，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，会不会是我忘记还能勇敢的去淋雨，我们继续走下去，继续往前进，继续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，感觉累了的时候我们的真心，静静好好的休息。这些年我还算可以，至少都对得起自己。谢谢你，是你的单纯给了我指引。见过很多很多人，完成了一些些事情，你一定还无法想象多精彩过瘾。谁说人生是公平的，他才不管我们想要怎样，很感激你那么倔强，我才能变成今天这样。想去的地方一定也有人很想去，我们都不要放弃，都别说灰心，永远听从刻在心中那些声音，感觉累了的时候请你把我的手握紧。路旁有花，心中有歌，天上有星，我们要去的哪里一定有最美丽的风景，我都不要放弃，都别说灰心，不要辜负心里那个感情的自己，碰到相互的时候就让泪水洗掉委屈，都会留在人心里，会被回忆而珍惜。有一天我将会老去，希望你会觉得满意，我没有对不起那个虚无。 你曾经有没有做过这样很矫情的事情，就是写一封信给多年前的自己或者多年后的自己？我有这么矫情过，写在自己的博客上面，跟很多年前的自己打招呼，然后遥望那个时候的自己，跟自己说，哇，你多么青春，多么美好。然后呢，又跟未来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的宝贝说，希望那个时候能够保持现在的一种，清纯和美好。我想这都是人们对于美好这个事情的一种惦念吧，一种寄望和寄托吧。因为我们都很怕变老，或者很怕变化，很怕变成自己曾经讨厌或者曾经不认识的自己，所以呢一定要用笔记留一些念想。刚刚我们听过的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《继续》。 给15岁的自己。 有一位年老的船长，他行过五洲四洋，他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个美丽的天堂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，人们都有爱和乡，道不芬芳雨下满望，人世间喜气洋洋，为了寻找那个地方我离开我的家乡。寻遍五洲四洋，走遍了遥远的地方，遇见美丽的天堂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，人们都有爱和乡，道不芬芳雨下满望，人世间喜气洋洋，是我居住的地方。我要寻找那个地方，我寻遍五洲四洋，走遍了遥远的地方，见美丽的天堂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，人们都有爱和乡，稻谷芬芳雨下满望，人世间喜气洋洋，原来那美丽的天堂就是我居住的地方，是我居住的地方，原来的美丽的天堂就是我居住的地方，原来的美丽。 这首歌曲的年纪比我个人的年纪还要大，这是1981年再见离别专辑当中收录的阿潘演唱的老船长的话。另外的再见离别也非常非常好听，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吴楚楚和胡德夫他们创作的一些歌曲。早期的潘越云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嘹亮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来自殷正阳，依然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，民歌手。 给我一张铿铿的吉他，一件风里飘飘的长发，给我一个回不去的家，一个远远的记忆叫从前。我是一个民歌手，给我的歌，给我的

真爱在空气内流动。 歌词总是非常的俊美，而且它的咬字发音啊，你会觉得非常的漂亮啊，很雅致。蔡国权《不装饰你的梦》之后，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妹演唱《牵手》。